京新闻广播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报道，20年20人，七月奉献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，青年人，请您刷脸登机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。 哎，机器坏了吧？这都不是青年啊，怎么也通过啊？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，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。 活力，勇往直前，年轻不计年龄。FM98.2，生而不同，你够年轻吗？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大明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福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四海惊奇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石城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 第41章，烟袋锅。见闻才要开口，忽听远海轰轰轰又是一阵连珠炮响，他有些担心地朝着闸库外的远海望去。闸库大门正对着大海，隔着许多建筑能看到远方的海面，但是判官郎君和火山丸战斗的海域距离蓬莱很远，从他的视角并不能看到。见剑门有些紧张，破军倒是气定神闲，他辨别了一下炮声说道：放心，这炮声渐远，看来是判官郎君将倭船击退了。没有数万人马，战舰百条，幕府将军想找蓬莱的麻烦，只是自讨苦吃罢了。那个幕府将军好生招人厌，若不是他们在泉州苦苦相逼，我也不会被逼到海上。后来在巨龟寺还有阿夏号，他们也都闹过，亏了贪狼和七杀才化解。说到这里，建文又想起在蓬莱监听的那场厮杀，说道：对了，昨日判官郎君不也和他们打了一场，还杀了数人吗？他们一路如鬼魅相随，似乎是想要跟着我们去佛岛。破军轻蔑地说道：愚兄带着大明水师纵横南洋时，如今的武田将军不过是日本那个小岛子一介诸侯，只是近些年不知怎的暴起，区区数年竟统一全国，建立起幕府来。当初他加上弱小时也曾几度结好于我，如今翅膀硬了，倒敢胡作非为，手伸到南洋来，那佛岛也是他能去得的。剑门忽然想起，这才是方才破军要和自己说的正事，之前说了许多有的没的，倒差点将此事忘了。 于是说道，对了，兄长不是说要告诉我关于辅导的事吗？现在可否赐教？破军将烟袋锅在车辕上噗噗敲了几下，把里面燃尽的烟灰敲干净，又添了一些烟叶进烟袋锅，继续端着吸起来。建文一声不吭地看着他抽烟，破军吐出两个烟圈，思绪似乎又飘到遥远的海外。佛岛嘛，你对佛岛了解多少？破军倒先问起建文来，建文所知不过是七杀给他讲的那些信息碎片，于是他把七杀告诉他的这些都讲给了破军。破军认真听完，忍不住摇着头莞尔笑道，这小姑娘只怕并未用心去探查过消息，若是你按照她说的去找，只怕寻到你孙辈也寻不着。愚兄对这佛岛的了解远比七杀那一鳞半爪道听途说的信息来得详实。说罢破军顿了顿，又问道，要寻佛岛首先要有海沉木，这东西你可有？剑门略点了一下头，在破军面前他并不想隐瞒。那就好，如此你们就算有一成机会了，加上有愚兄提点，你们算是有两成把握可以到佛岛。剑门感到惊奇，两成把握？我有海沉木又有兄长提点，竟然也只有两成把握吗？霍军把烟袋锅放在车辕上，掰着手指给建文算起来，这是自然。你看，我给你讲，这海沉木乃是打开佛岛去路的钥匙，如果没有此事接修，你有此物自然算有了一成把握。愚兄虽说没有归顺朝廷，但对于佛岛除了正提督，愚兄只怕是天下第一个知情人，由我提点你自然有了两成把握。那剩下八成又要如何才能达成？贤弟莫急，你且听我慢慢道来。破军又掰着第三根手指，前往佛岛路途风大浪急，又常年有七个漩涡区和七团雷暴云，唯有一等一的船只才能过的，待着青龙船修好，你就有了三成把握。这一路上或有意想不到之事，花的银子只怕如汤水一般，你船上有铜雀压阵，这就有了四成把握。与你同行的其他人可都还靠得住吗？ 啊，靠得住。我的同伴里有两个人有海藏珠，又有一个博物的西洋人，这些日子亏了他们几个相助，才几次化险为夷。 很好，同伴齐心，这可算是五成把握。破军的左手按下五根手指握成了拳头，见闻见破军只算出五成把握就说可以去了，不禁觉得古怪，那也不过只有五成把握，还有五成要如何是好？破军又摸着颌下的短髯笑了起来，五成还不够，贤弟你也太贪心了，天下事哪有十全把握的，能有五成已算是极幸运了，剩下的一半靠你自己努力，一半要靠运气啊。有破军的肯定，建文感到胆气壮了许多，他接着问道，原来如此，天下事原来有五成足矣，那么兄长之前说前往佛岛要过七个漩涡区又有七个雷暴区，正是，船只到的这一海域思南会失去方位，那里还有各种奇怪的海怪巨兽，专把无缘之人的船只拉到水下，不过那都不打紧， 其地还有一种圣怪，会吐出云气，造成海市蜃楼。天上又有万千魑魅魍魉，会故意把航海者带偏航道，不能辨其真伪者会被带上歧途。此外还有一种鲛人生于四处，据说乃是数百年前一位高僧留下守卫佛岛的信众。听到鲛人，建文想起七杀身边的小鲛女。鲛人，我记得阿夏好也有一位鲛人少女，不知她可与那些鲛人有关？哦，你说她啊，或者他们属于同种吧，但只怕不是一族。那些鲛人生活在海底，神出鬼没，专一袭击前往佛岛的船只。我也曾派遣过十几艘船前往探查，回来的仅有一艘，而且破烂不堪，水手多濒于死亡。此后我派人将前往佛岛的海道封为禁区，时时派员巡视，不许船只前往。如此说，兄长是知道去佛岛的准确通路？当然。破军不无得意地抓住他烟袋锅的后半部，用前端的铜锅在地上画起地图来。他先画了一个小圈，你看，这是蓬莱岛。又在小圈不远处画了一个大圈，这是佛岛所在的密海。然后在被他称为密海的圈子里点了七个点儿，这些就是佛岛了。建文见破军居然点出了七个点儿，忍不住叫起来，佛岛有七个？不不不，并非如此，佛岛必定是只有一个。有若干人号称见过佛岛，但位置各不相同，他们互不相让，却又都不像是说谎。由此愚兄可以判定，这岛似乎不是固定在一处出现，而是行踪不定。这就难了，我们就算到了密海，岂不是也不一定能找到佛岛？谁说找不到？自然有找到的办法。据说若是遇到至善至诚的有缘人，夜半进入密海，密海会出现佛光异象，海面先是出现道道闪光，迅即化作星光点点，如万湖明珠散落。海面的光晕倏忽万变，拼出天上星海坠落凡间的景象，佛岛便会在这海上星汉的尽头出现。说到此处，破军话锋一转，啊，贤弟，和你讲了那么多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何要去佛岛。我只听说大明皇帝御驾亲临水师，在海上感染急症驾崩了，太子不知所踪，后来燕王顺位继承大统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因急症驾崩，听到这几个字，建文恨得咬牙切齿。他想起在船上看到的改变他命运的一幕。话说至此，他也不想再隐瞒，将亲眼所见郑提督杀死父皇的事都讲了一遍。破军初时尚好，待听说郑提督杀死皇帝，面色变得凝重，用烟袋锅煮着地面，似有不肯相信之意。见破军默然，建文知道他对郑提督杀死父皇的事难以置信，便说道，小弟我若不是亲眼见到父皇死于他剑下，也是断断不敢信的，只是此事乃亲眼所见，后来他又派人追杀于我，兄长宅心仁厚，只是你与郑提督相别十年有余，此间他在朝中权势熏天，炙手可热，正所谓人心难测，他只怕早就不是当年你所知的郑提督了。破军长叹一声，显然对这位自小的兄弟变得难以相识仍是不敢确信。啊，话虽如此，只是我与他自幼相识，虽然知道他热心功名，但 但毕竟初衷还是为能做一番事业。我与他分道扬镳，不过是意见相左，到底是君子之争。玉兄正是不愿在官场的染缸侵染，才宁可却之留在南阳自家快活度日。他情愿飞蛾扑火与那般朝臣周旋，污了自家清誉便罢了，我还信他是为国为民不得已而为之。这弑君大罪，他如何竟然？建文说道：“兄长有所不知，他早就投靠了燕王，乃是燕王安插在我父皇身边的爪牙。弑杀我父皇，只怕是燕王的阴谋。”破军抬起头，仰望闸库高大的屋顶，建文在他眼中看到的是清澈的、尚未遭受污染的光。破军的确不适合大明的官场，只有战场和海洋才是他的归处。过了好半天，破军才开口问建文：“你到佛岛，若是得到神力，会回来杀死正提督，赶走燕王，恢复大统吗？”被破军问到这个关键问题，建文有些踟蹰了。他个性中本有软弱迟疑的一面，到了佛岛后究竟该怎么办，他始终没有找到答案。那里对他来讲不过是个避风港，七杀也曾直言不讳地说过，他只是得过且过，先到了佛岛再说。虽说他也会恨不得把正提督千刀万剐，可如果真的把正提督绑在他面前，再递给他一把刀子，他是否能下得去手还真未可知。破军看出了建文的踟蹰，心中不禁产生了怜惜之情，他用平淡的口吻对建文说道：“此事待贤弟从佛岛回来再说吧，如果届时你依旧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我替你杀掉正提督，为你父皇报仇。”建文惊愕地抬起头看着破军，说不出话来。破军轻笑一声说道：“若他真的堕落成如此不堪之辈，愚兄唯有为天下除害而已。不过……”破军把燕代国插进腰间站了起来。“不过我看贤弟连一个正提督都不忍杀死，只怕也做不得皇帝。常言道，最无情是帝王家，就算是有道的明君，哪一位不是将天下杀得人头滚滚，方能在青史留下姓名。贤弟不似那等冷血帝王，愚兄劝你一句，待报了血仇，不如和愚兄一起留在海上，以后你我二人一起乘着这青龙船去吉隆之国，去西洋诸藩，看看未见的世界。中华虽大，不过是世界一方，我等又何必拘泥于一方之地？在有生之年游遍天下万国，岂不快哉？”听了破军这一席话，建文忽觉心智豁然开朗，大有茅塞顿开之感。是啊，何必拘泥于中华一方之地？何必拘泥于皇位？自己既然对君临天下并无什么执念，又如此厌恶勾心斗角，何不就将皇位留给燕王叔叔，自己痛快地过完后半生呢？就在此时，只见门口的老何和旁人交头接耳说了些什么，急匆匆跑进来对破军说道：“禀报大王，判官郎君击退了倭船，得胜回归了。”破军听了并未显得欢喜，对于他这种身经百战的将领来说，这场小胜并不值得喜形于色。“哦，我军可有伤亡？”老何说道。“无一人伤亡，我军完胜。”破军听说部下无人伤亡，这才显出喜色。“甚好啊，待会儿我去迎他一迎，问问交战情况如何。老何，你去安排牛酒犒劳出战的弟兄们。”老何连声称是，退下了。破军对建文说道：“有这两车项目，青龙船已然恢复大半，再保养上两日，大约就能像新船一般了。多谢兄长。听兄长这一席话，小弟受益匪浅，所说之事 待小弟好好思量思量。建文知道破军公务繁忙，也不便多打扰。他看到青龙船吃光了那些项目，龙头高高昂起，原本因为破损显得暗淡的龙鳞似乎都立了起来，青色光泽熠熠闪耀，看样子恢复得不错。今天起得太早，建文现在倒有了几分困意。既然这边没他什么事儿了，他想着早点回去馆舍睡个回笼觉。回城的一路上，建文快步疾走，破军和他讲的一席话大可解惑，他对自己的人生又有了信心。回到馆舍，大家都已经起来，腾格斯正闹着要一族准备早饭。铜雀看建文从外面回来，略感惊讶，问他从哪里回来。建文随口回了几句，也没什么胃口吃早饭，几步上了楼，回到自己房间。建文推开房间门进去，将外衣和帽子一脱扔到床上，舒坦的伸了个懒腰，就要上床去靠着被子垛睡会儿。他看到窗口正蹲着一只黑猫，于是忍不住想去逗逗那只猫，嘴里发出啧啧声。黑猫两只金黄色的眼睛看着建文，忽然瞪得大大的跳向起来，身上的毛和尾巴都立起来，呼呼低叫着做出警戒姿态。房门咔嗒一声关上了，建文突然觉得脖子后面一阵冷气，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。他僵在原地，没有扑到床上，慢慢转过身来。门后站着一个人，高高的帽子，面色苍白，一副阴阳师的打扮，正呲着大板牙对他狞笑。是你？建文认出对方正是他的老冤家，幕府将军手下的阴阳师卢乌蛇夫。馆舍的墙壁都是木板制成，隔音效果很差，建文只要大声呼喊，立刻惊动七里腾格斯等人。没等建文张嘴大叫，卢乌蛇夫吐出青色的舌头，舌尖光芒一闪，建文只觉得天旋地转，舌头和手脚都不听使唤了。此时他原本就处于困倦，防备心极差，卢乌施展催眠术，建文竟然毫无抵抗力。建文想着，莫非火山丸挑衅蓬莱只是佯攻，目的是吸引岛上驻军的注意，以掩护卢乌蛇夫，趁机潜入不成？虽然头脑还能够思考这些复杂问题，但建文的身体早已没了力气，倒在地上。卢乌蛇夫见建文着了道，把舌头缩回去，哦的长舒了一口气。接着他从袖子里抽出两个纸人，轻轻拍在墙上，纸人渐渐地膨胀变大，最后变成两个鬼怪模样的式神。两名式神轻手轻脚将建文扛起来。卢乌蛇夫打开窗子，黑猫扑通一声跳了下去，卢乌也不管他，朝着窗外看去，只见下面正对着一条无人的巷子。卢乌蛇夫点点头，对着两名式神一招手，两名式神扛着剑门从二楼越窗而出，落在地上，依旧是轻巧无声。卢乌蛇夫也跟着跳下来，对着巷子口啪啪啪拍了几下巴掌，只见巷子口探出一个脑袋。剑门此时虽然不能言语，却是看得清楚，来人穿着锦衣卫的肤色。锦衣卫难道和日本人有勾结？想到此处，剑门毛骨悚然。只见那名锦衣卫小跑着过来，对卢乌蛇夫说道，都安排好了，人塞进轿子里抬出去，坐锦衣卫的船出海，然后你我各取所需。卢乌蛇夫呵呵呵地阴笑起来。 好好好，多谢胡大人和指挥使大人相助，我等自有好心相献。 巷子口果然有一顶青色小轿子停着，侍神把剑门扔进轿子里，卢物一抖一袖，两名侍神又化作纸人飘落在地。然后卢物也坐进了轿子里，两名轿夫抬起轿子，在那名锦衣卫护送下朝着港口跑去。这一幕都被黑猫看在眼里，他蹲在墙头，瞳孔里映下了小轿远去的影像， 然后转身跳上房脊，窜几下便没了影子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四海惊奇，冒险继续。活力 X 档案，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，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